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大洋为您推荐一款产品，这产品历史呢已经是有300年之久了，而且这个产品啊在中国的美食界它是独具一席啊。是什么产品呢？就是九代张文献道口烧鸡啊。说这道口烧鸡啊，它是跟北京烤鸭包括金华火腿是齐名的。有人说它是中国第一烧鸡啊，咱这第一啊慎用啊，但是味道确实不错。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产品推荐给您，九代张文献道口烧鸡，300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九代张文献的市场经理石阳。石阳你好。 大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品牌的历史有多少年？300年。 没错，这个品牌已经有到300多年的历史了。 烧鸡咱们都吃过，味道非常的好。这第九代张文献道口烧鸡啊，可以说是肥而不腻啊，入口即化，这个骨肉一抖就分离。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之前确实我试吃了这个烧鸡哈。 嗯， 这烧鸡在咱们北京还有专卖店呢。 没错，在我们北京劲松桥的地方就有到专卖店，而专卖店当中就有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这500克一袋的道口烧鸡。 嗯， 而专卖店当中的价格呢就是60块钱一袋。 啊，专卖店是卖61袋。 61袋。 赶明我可去看去。 啊，没问题。 真卖61袋。 真卖61袋。 好。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组合是什么了。 我们今天是5大袋的一个烧鸡，然后在市面上的价格呢是达到300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只要199块钱。 今天价格只要199。 是。 5袋烧鸡咱说清楚，每一袋都是500克吗？ 没错，每一袋都是500克，都是跟专柜当中一模一样的。 每袋500克，每袋1斤的道口烧鸡， 是 市场价值1袋是60，今天5袋加一起市场价是300多块钱。 没错， 那今天咱们是199元，这5袋烧鸡是300年历史的烧鸡啊，给您送到家中。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这款产品了。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烧鸡我说咱们都吃过，一般我们在商场啊，在超市啊，包括路边摊儿都能看到有卖烧鸡的。 没错，但是你会发现哈，这个鸡的品种不一样，选料上不一样，它的口味差很多的。像我们平时很多买的是那种饲料鸡，你会发现那个饲料鸡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肉质太松了，没有嚼头，而且那个大腿根部那种肉丝的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道口烧鸡为什么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因为在选择上面我们必须是用到哈400天的这样一个小母鸡，而且这个小母鸡必须是放养的。而你要知道我们道口烧鸡哈是有自己的这个一个养鸡场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源是有出处的。而且除了这个是要用400天的小母鸡之外呢，我们在这个鸡的大小是没有选择。你看啊，像一些特别小的小鸡，你会发现肉质太嫩了，然后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种嚼头的感觉。如果说肉质太老的老母鸡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特别的柴，有点塞牙。所以我们今天哈是这种400天左右的哈刚刚成龄的这样一个小母鸡，吃到嘴巴里面肥肉的地方可以说是肥而不腻，瘦的地方呢是瘦而不柴，而且开袋即食。像一般男性朋友喜欢喝酒，就上这样一点小烧鸡，开袋即食都不需要加热，那个鸡的味道哈，从外面的皮到里面的肉，再到里面的骨头都会酥到味儿了。 说的我这个口水直流啊，真是。但确实是这个烧鸡的味道好不好啊？首先跟这个鸡本身的选材就有关系。 没错、 啊。既然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啊，九代张文献，它的品牌可是来自于一星章中华。老字号， 是 这个老字号能做300年，咱们说百年就是老店了，300年呢是什么店啊？诚信的老店啊。这个品牌做出来的这个烧鸡那一定就是跟其他的烧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个质量承包。 没错 啊。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也给大家揭一个小秘密哈、 啊、你说 我们说在原料上这个鸡不一样，所以让我们整个道口烧鸡的那口味、口感、肉质上跟其他的烧鸡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还有一个，我们平时在家里炒菜的一些主妇太太都知道， 嗯、 这个做菜3分看主料，7分看配料。 嗯。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道口烧鸡哈，从300年前就传下来一句古话，就是要想烧鸡香， 八料加老汤，所以我今天在配料上面也是有讲头的。首先我是八种调料， 八料加老汤， 是 哪八种调料能说说吗？ 我们这八料当中哈，有陈皮、肉桂、豆蔻、凉姜，还有丁香啊、砂仁、草果、白芷，这八料之外呢，再配合上我们的老汤去熬炖。 我听到这儿突然有一种想法和一种冲动，你说如果说我自己买一只400天的小母鸡， 是 回家就加上你刚才说的这八种调料，我自己做，我觉得依然做不出来这样的味道。关键是这位老汤，这300年可有历史，不是说300年前传上老汤啊，而是这300年过程当中留下这一方，形成这个老汤，这个太关键了。 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们去河南道口的时候哈，去看看道口一心张烧鸡的老铺，你会发现不管你什么时候去，那个门口啊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家就等着这第一锅鸡出来。 哎呀，这个场面你想象一下，这个味道就非常的好哈，可以说是整个在路边等的时候，那店口就飘出这种香气啊，香气四溢。还是那句话，这道口烧鸡啊是跟金华火腿跟北京烤鸭可是齐名的中华美食， 没错。 而且这一星张这老字号也是有了历史了300年。再说这道口烧鸡在北京，你想买的话只能到它的专卖店去买，专卖店呢是卖60块钱这一袋，这一袋是500克， 没错。 但是今天啊，要不怎么说咱们北广购物啊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和购物公司购物平台，给咱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要带来实惠的产品。今天咱节目当中可不要60一袋，今天一共是5袋是吧？ 没错，5袋拿回家，大家可以算一算哈。如果说去我们老铺当中买的话，是要花到300块钱了。 300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 今天我们只要199元，您没听错哈，道口烧鸡。这个是你们这个专店的正品，没问题。 没错，专店的正品。我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哈，大可去我们的整个总店当中去看一看，或者说去我们的劲松桥那个店里面去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确实一样的，你再留下来都没问题。 专卖店这工作人员不会不高兴吧？你这儿买的那么便宜，在我们这儿卖。今天只要199，机会难得啊！再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300年历史，好味道的道口烧鸡，中华老字号的这个传统美食，今天就带给您，一共5袋，每袋500克，只要199元。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再来说这个烧鸡的味道啊，烧鸡真是太好吃了，这一想到烧鸡就是可以说真是满嘴流油啊，哎呀，这个味道非常好，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烧鸡你无论是配上啤酒也好，配上一些凉菜也好啊，都是非常好的美味佳肴。 是， 再说这个烧鸡的味道哈，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真空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外包装，里面是真空包装， 是 开袋即食， 没错。 而且呢这个烧鸡啊不用用刀切， 是 啊，有时候你现在拿刀切啊，分成几块，不用，只要是拿手抓住它的鸡腿儿、鸡骨头，这么一抖喽啊，这骨头和肉就骨肉分离了。 没错，而且你咬下去的那一口，你会觉得哈是骨酥肉香，肉的地方哈瘦而不柴，肥而不腻，外酥里嫩。当你咬下去嚼一嚼，您再回味一下，你会发现真的是唇齿留香啊！ 哎呀，咬下去一口，好味道啊！道口说，哎，你们怎么做到这样的？就是说骨肉这么容易就可以分离，它是 对 工艺是什么样？ 首先我们这个鸡就不一样，我们不是那个素食鸡。你看，像普通的那个素食鸡、饲料鸡哈，50天就已经出栏了。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鸡呢，是要自己放养400天才能够做成我们道口烧鸡。 北京话叫溜达鸡， 对，溜达鸡。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哈，它整个那种鸡肉的那种味道，包括鸡肉的纹理特别的清晰。再来加上哈，这个味道好要考什么？说要想烧鸡香，八料加老汤。我们这八料当中哈，是在很早之前300年前哈沿袭下来的。这八料当中呢，有陈皮、肉桂、豆蔻、凉姜、丁香、砂仁、草果、白芷。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就算把这八料配齐了，你拿回家去熬，不好意思，还真熬不出来这个道口烧鸡的这个味道。 因为有老汤嘛， 没错， 你做不出老汤的那个味道哈。还有就是说，这个鸡要想把它这个炖煮的 很烂乎，它也是需要时长的。 没错， 你想一般咱们在家里边炖鸡汤，怎么也得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往放，往上。如果说你想炖出这个老鸡汤的这个感觉，或者说炖出这个鸡肉这种骨肉酥脆分离的感觉，至少在五六个小时以上。 没错，它是比较费工费时的。而且说实话哈，像你刚刚打开这只烧鸡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这个形状也不太一样。我们道口烧鸡哈，它整个形状呢像一个元宝形。 元宝形， 没错，整个是一个元宝形。所以很多哈，那个去买道口烧鸡的人还为了是什么，为摆贡菜，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把这个烧鸡往上面一摆，代表了什么，来年的时候 寓意还好。 对，寓意非常的棒，我能够财源滚滚哈，元宝广进。 所以说这个老字号啊，能够这个流传这么多年，16几几年是不是就有了？ 没错，1661年， 1661年就有，流传这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它生存的道理。 没错， 原材料把关过硬没问题，他们有自己的是自己的养鸡场啊，400天的这个溜达的这个小母鸡啊，加工的过程有八料一汤， 是 再加上这家企业整个的质量把关，因为它是属于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企业， 对， 做出这样的一个烧鸡，不仅好味道，关键是还有一个好形状， 是 好吃的同时又好看，寓意也好，所以说事无巨细这样的一个产品才能夺得消费者的认可。 没错， 这一袋500克在咱们北京市场卖 是卖60块钱一袋。 60块钱一袋，听众朋友，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去店里面去看，没问题吧？ 没错，去金松桥去看一下。 金松桥有你们的专卖店， 有我们的专卖店， 就是这个九代张门县道口烧鸡，中华老字号一样的啊。 是。 外包装是黄色的这么一个外包装，您去看去，500克卖60块钱， 卖60块钱。 今天咱们的组合价格来说一下， 我们今天是5只拿回家，在我们的专卖店中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但是今天哈，既然是我们来到北广购物，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宣传，做一个口碑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说199块钱把5只拿回家，省了是101块钱。 哎呀，199元哈。 像 这样一个产品，无论是您在家庭聚会里边拿出来开袋即食很方便，还是说您当成这个配菜配料小菜小料去吃也没有问题。 对， 如果说这个产品您去春游啊秋游啊，您出去玩啊出去自驾呀，带上这个产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更不用说您坐火车，这产品特棒啊。别人吃方便面的时候，您拿出一袋道口烧鸡，这一开袋，呵，整个火车车厢就看您了。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说慢一点，400-015-5151，5袋，每袋500克的道口烧鸡，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元，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九代张门县道口烧鸡的品牌经理，我们保证拿回家的这5袋全部都是来自于九代张门县道口烧鸡的一个正品，是中华老字号，有到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保证这个食品哈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您吃到嘴巴里面的也是真正安全放心的。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情书，听北广购物。 咱们再接着说这烧鸡， 是 烧鸡品种太多了， 对， 有的有品牌，有的没品牌，有的是现场加工制作，15块钱、20块钱一只您拿回家，还有的能卖到上100块钱、上1000块钱，成为国宴的用品。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有300年历史的一星张九代张门县道口烧鸡， 没错。 你说一说吧，这个品牌故事啊，我们都说这个品牌的价值是 无穷的是无限的， 没错， 它怎么来的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去工厂哈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工厂的一些老师傅之间都广为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300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套口烧鸡刚刚成立，然后我们第一代传承人当时是很喜欢做烧鸡，但是他不管怎么配料啊，怎么去熬汤啊，熬出来那个味儿呢，他都觉得哈不是那么好吃，不是那么入味儿。结果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宫廷的御厨经过他家，然后他就盛情款待了一下这个御厨，然后那御厨啊，也是跟他谈得来，然后就告诉他一个小秘方，就跟他说，你要想这个烧鸡香啊，八料加老汤，然后又悄悄跟他说了这八料是哪八料。然后之后我们的道口烧鸡的第一代传人呢，就按照这个御厨的这个方法去做，结果一做，他在熬这个汤的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村民啊都闻到这个味儿了，纷纷过来说，哎呀，你这家里在做什么东西啊？然后道口烧鸡一炮而红。所以您现在去看看我们道口烧鸡的老店的时候哈，都会发现很多人就大冬天的哈，穿着棉袄就在外面 排队， 排队 是吧？ 就想尝尝道口烧鸡的这个味儿。 是排大长队，这个在咱们北京啊，经常能够看得到。你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的后海一些地方，你看卖那个什么板栗的， 对， 包括在北京一些老字号，经常有这个排大长队去买这样的老字号产品。 包括我们在北京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也可以去中关村啊，包括我们的劲松桥的专卖店当中去看一看，就跟我们今天这个黄皮儿的哈一模一样的包装，500克的道口烧鸡，这一袋的价格呢就是60块钱。你要是买5袋拿回家，四个人也好 啊， 就自己吃也好，就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是199块钱。把5只拿回家。 哎呀，这个价格呢，只有在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才有。我不得不强调这句话，因为北广购物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自己的购物节目啊。只要199元，在我们节目当中，您就可以买到市场上价值300块钱的道口烧鸡，一共是5大袋，每袋是500克。您可以拿到劲松啊，这个 中关村啊， 中关村这个店去现场去比这个产品。你别说你多少钱买的，你就去比这产品，哎，是不是你们专柜正货？你卖多少钱？你就问这两句就够了啊。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在我们北广购物节目当中啊，推荐过很多的一些个老字号的产品啊。我就想起之前这个，咱们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他也说过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啊。所以，中华传统留下很多的，不仅是文化，还有我们中华传统的好的美食，都应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推荐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推荐过东来顺的产品，它也是中华老字号。 对， 这一次是这个道口的这个烧鸡，也是河南的中华老字号，一星章九代张文献，1661年， 1661年， 300年了。所以你买的这一袋这个烧鸡回去啊，不仅仅吃到的是烧鸡，而吃到的是这个可以说是中华老字号的传统文化，吃到的是这300年流传下来的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没错、 啊、 而且不光是自己吃，你说现在不是很多节日都来了吗？哈，接踵而至了、这个时候您拎上2袋道口烧鸡，而且这个袋包装上面哈直接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他一看、哎，就觉得不是普通的东西，他收到您这份礼哈，吃的是您的一份情谊。 哎，买烧鸡啊，我们都有经验，我相信很多人都买过烧鸡，比如说在火车站周边， 是 机场的这个候机厅里边都会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的产品在出售。北京呢，往往就是北京烤鸭啊，什么什么产品。有的时候你是真不敢买，不知道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它是首先是真空包装的嘛，而且也是入口的东西，就很讲究它的食品安全跟质量安全。 是。 但今天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您可以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是中华老字号，这个没有问题。 九代张文献道口烧鸡。 他们做质量保证，您吃着没有问题。这个是经过咱们国家质检，而且也是地理标志的产品， 没错， 受保护的产品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站自己的购物平台也给您做承保、做把关。这个产品您买也好，吃也罢，绝对放心安全啊！您可以把这个心放下啊，好东西，老字号啊，而且今天价格呢又不贵，因为相比较于专卖店的价格，这一袋是60，那今天咱们这一袋 40块钱， 没的， 40块钱， 不到40块钱， 不到四十块钱，因为五袋嘛，一袋是500克，只要199元， 没错。 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您就大胆放心的买吧，只要您好这口，您喜欢吃烧鸡哈、啊。大胆放心的买，送人也没有问题啊，出去旅游带着就更方便了，因为开袋即食，您不用加热、啊、 没错。 咱们再说它的味道啊，再说它打开袋之后我们看到的形状是什么、 哎、 会不会满意 啊？肯定是非常满意的，因为首先我们是两个袋包装的、 嗯、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密封袋，打开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烧鸡的形状是元宝形， 元宝形， 然后你把它摆供菜，或者说过年过节了哈，大家一起团聚在一起放个盘，摆个盘也特别的好看。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您都不需要用刀切， 嗯、 您直接用手哈，把这个鸡腿哈，整个一掰下来， 嗯、 然后一抖搂，你会发现哈，那个肉丝的纹理马上都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哈，男人朋友们再喝一个酒，咬一口这个烧鸡， 啊、 你真的会发现哈，就是骨酥肉嫩， 嗯，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外酥里嫩的感觉。 嗯， 您哪怕咽下去了，您再嚼一嚼。品味一下，回味一下，你都会发现是唇齿留香的，不是用的那种饲料鸡哈， 嗯、 我们是用到的放养鸡，而且放养这个时间呢是要400天以上的，所以你看我们去市面上买那个饲料鸡，可能50天就已经长成大个了，然后就开始卖了、 嗯， 你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哈，没有鸡味儿，没有鸡香，但是我们这个你咬下去，你会觉得，哎，就好像我们上山上买那个小笨鸡儿那个味道似的， 嗯，溜的鸡啊，是吧？所以你看，从原材料上。从这个加工的这个八料再加老汤上、 嗯、 还有就是他们300年过来这个加工的工艺了。 没错， 嗯， 所以说这300年来哈，我们传承的都是祖训，而且说实话哈，这9代张文献从第一代、第二代、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都是秉承着第一点要选择好的主料，第二点要选择好的配料，第三点、 嗯、 我们这里面是绝对不添加防腐剂的。 嗯，诚信产品 是 诚信企业才能有300年的历史， 对， 1661年才会成为中华老字号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产品的组合是5袋，每袋是500克，这个价格呢比市面上优惠很多， 是 因为在咱们北京有专卖店，一个是在劲松哈、 啊， 然后在中关村， 在劲松、在中关村 都 有的专卖店， 您可以去比较一下啊、 嗯。 在专卖店是卖61袋，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不是给咱们听众来点实惠嘛，让咱们听众朋友都能够尝一尝这个产品，所以今天的价格是5袋。只要199元， 没错，比市面上省了101块钱， 省了101块钱，对吧？这钱咱省下干嘛不好啊？对不 对 哈、啊？咱先尝一尝这味道怎么样？如果觉得好，您再在我们平台上继续购买没有问题。吃烧鸡就吃道口烧鸡，北广购物给您推荐道口烧鸡，今天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还是那句话。选择权在您的手中，一共是5袋，每袋500克，市场价值是300块钱，您可以去比货比价。 是， 在北京的劲松和中关村都有专卖店。今天我们北广价格只要199元，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说慢一点，400-015-5151。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中华老字号的产品，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收获500万的牛肉汤。听牛三哥牛肉汤创始人马三杰、吕德民的全国连锁蓝图，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投资总监高晓林的精彩点评。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意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全民创业你也有份。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有火源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火源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赶在冬天来临前，他早早的就砍除了变黄的野草和荆棘，